中文圣经和合本神版旧约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， 这是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，详情请查 LibriVox.org。 圣经和合本诗篇 The Book of Psalm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Baller，合译者之一鲍康宁，诗篇卷一第一篇到第二十二篇。 第一篇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坐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第一篇完。第二篇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？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中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。第二篇完。第三篇，大卫逃避他儿子押沙龙的时候做的诗。耶和华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喜拉，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喜拉，我躺下睡觉，我醒着，耶和华都保佑我。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，我也不怕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我的神啊，求你救我，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，敲碎了恶人的牙齿。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喜拉。第三篇完。第四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。显我为义的神啊，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，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，现在求你连续我，听我的祷告。你们这上流人啊，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，要到几时呢？你们喜爱虚妄，寻找虚假，要到几时呢？喜拉，你们要知道，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。你们应当畏惧，不可犯罪，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，并要肃静。喜拉， 当献上公义的祭，又当倚靠耶和华。有许多人说，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？耶和华啊，求你扬起脸来，光照我们。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必安然躺下睡觉，因为独有你，耶和华，使我安然居住。第四篇完。第五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吹的乐器。耶和华，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，顾念我的心思。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，因为我向你祈祷。耶和华，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，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，并要警醒，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。恶人不能与你同居，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。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，说谎言的你必灭绝，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。至于我，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耶和华，求你因我的仇敌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，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，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谄媚人。神啊，求你定他们的罪，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，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，因为他们背叛了你。凡投靠你的，愿他们喜乐，时常欢呼，因为你护庇他们。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，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。耶和华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，四面护卫他。第五篇完。第六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，用丝弦的乐器，调用第八。耶和华，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，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。耶和华，求你可怜我，因为我软弱。耶和华，求你医治我，因为我的骨头发颤，我心也大大的惊惶。耶和华，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？耶和华，求你转回搭救我，因你的慈爱拯救我。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，在阴间有谁称谢你？我因哀恨而困乏，我每夜流泪，把床榻飘起，把褥子湿透。我因忧愁眼睛干瘪，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。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，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，大大惊惶，他们必要退后，忽然羞愧。第六篇完。第七篇，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，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投靠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，将我救拔出来。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，甚至撕碎，无人搭救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我若行了这事，若有罪孽在我手里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，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，就任凭仇敌追赶我，直到追上，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，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。喜拉，耶和华，求你在怒中 起来，挺身而立，抵挡我敌人的暴怒。求你为我兴起，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。愿众民的会环绕你，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。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。愿恶人的恶断绝，愿你坚立义人，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。神是我的盾牌，他拯救心里正直的人。神是公义的审判者，又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。若有人不回头，他的刀必磨快，弓必上弦，预备妥当了。他也预备了杀人的器械，他所射的是火箭。试看恶人因奸恶而劬劳，所怀的是毒害，所生的是虚假。他掘了坑，又挖深了，竟掉在自己所挖的井里。他的毒害必临到他自己的头上，他的强暴必落到他自己的脑袋上。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公义称谢他，歌颂耶和华至高者的名。第七篇完。第八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用加特乐器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便说：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是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、田野的兽、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，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第八篇完。第九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木拉便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。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。喜拉。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。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希拉，第九篇完。第十篇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？在患难的时候，为什么隐藏？恶人在骄横中，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，并且轻慢他。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。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，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。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，他都向他们喷气。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他满口是咒骂、诡诈、欺压，舌底是毒害、奸恶。他在村庄里埋伏等候，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。他埋伏在暗地，如狮子蹲在洞中。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，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。他屈身蹲伏，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。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他掩面，永不观看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神啊，求你举手，不要忘记困苦人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？心里说，你必不追究。其实你已经观看，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，为要以手施行报应，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。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，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。至于坏人，愿你追究他的恶，直到尽尽。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，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。耶和华啊，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，你必预备他们的心，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，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，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。第十篇完。第十一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我是投靠耶和华，你们怎么对我说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？看哪，恶人弯弓，把箭搭在弦上，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，他的慧眼察看世人。耶和华试验义人，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，他心里恨恶。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，有烈火、硫磺、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。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喜爱公义，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。第十一篇完。第十二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第八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帮助，因虔诚人断绝了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，人人向邻舍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，耶和华必要剪除。他们曾说，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，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，谁能做我们的主呢？耶和华说，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，我现在要起来，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的稳妥之地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，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。耶和华啊，你必保护他们，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，就有恶人到处游行。 第十二篇完。第十三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愁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我的神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，使我眼目光明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用厚恩待我。第十三篇完。第十四篇，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 行了可憎恶的事， 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？他们吞吃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，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。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第十四篇完。第十五篇，大卫的诗。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不以舌头残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。第十五篇完。第十六篇，大卫的金诗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他们所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神 量给我的地界， 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第十六篇完。第十七篇，大卫的祈祷。耶和华，求你听闻公义，侧耳听我的呼吁，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。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，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。你已经试验我的心，你在夜间鉴察我，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。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。论到人的行为，我借着你嘴唇的言语自己谨守。 不行强暴人的道路。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，我的两脚未曾滑跌。神啊，我曾求告你，因为你必应允我。求你向我侧耳，听我的言语。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。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，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。求你保护我，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，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，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，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。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，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，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，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。他像狮子急要抓食，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前去迎敌，将他打倒，用你的刀救护我命，脱离恶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意中见你的面，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了。第十七篇完。 第十八篇，耶和华的仆人大卫的诗，交与灵长。当耶和华救他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，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，说：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。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那时因他发怒，地就摇撼颤抖，山的根基也震动摇撼，从他鼻孔冒烟上腾，从他口中发火焚烧，连炭也着了。他又使天下垂，亲自降临，有黑云在他脚下，他坐着基路伯飞行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。他以黑暗为藏身之处，以水的黑暗、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。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厚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耶和华也在天上打雷，至高者发出声音，便有冰雹火炭。他射出箭来，使仇敌四散，多多发出闪电，使他们扰乱。耶和华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你鼻孔的气一出，海底就出现，大地的根基也显露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，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。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我遭遇灾难的日子，他们来攻击我，但耶和华是我的倚靠，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，他救拔我，因他喜悦我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，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，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，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。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，他的律例我也未曾丢弃。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，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。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，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 偿还我。慈爱的人，你以慈爱待他；完全的人，你以完全待他；清洁的人，你以清洁待他；乖僻的人，你以弯曲待他；困苦的百姓，你必拯救；高傲的眼目，你必使他降卑；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我借着你冲入敌军，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。至于神，他的道是完全的，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。凡投靠他的，他便做他们的盾牌。除了耶和华，谁是神呢？除了我们的神，谁是磐石呢？唯有那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行为完全的，他是神。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在高处安稳。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，你的右手扶持我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。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，我的脚未曾滑跌。我要追赶我的仇敌，并要追上他们，不将他们灭绝，我总不归回。我要打伤他们，使他们不能起来，他们必倒在我的脚下。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，使我能征战，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。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，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。他们呼求却无人拯救，就是呼求耶和华，他也不应允。我捣碎他们如同风前的灰尘，倒出他们如同街上的泥土。你救我脱离百姓的征境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。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，他们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。外邦人要投降我，外邦人要衰残，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。耶和华是活神，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，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。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，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。你救我脱离仇敌，又把我举起，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。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，耶和华啊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，歌颂你的名。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，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，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第十八篇完。第十九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；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的心；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；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；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第十九篇完。第二十篇，大卫的诗交于灵长。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，喜拉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。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，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，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他们都屈身扑倒，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。求耶和华实行拯救，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愿王应允我们。第二十篇完。第二十一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。耶和华啊，王必因你的能力欢喜，因你的救恩他的快乐何其大。他心里所愿的，你已经赐给他，他嘴唇所求的，你未尝不应允，喜拉。你以美福迎接他，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向你求寿，你便赐给他，就是日子长久，直到永远。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，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，你使他有鸿福直到永远，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。王倚靠耶和华，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。你的手要搜出你的一切仇敌，你的右手要搜出那些恨你的人。你发怒的时候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，耶和华要在他们的震怒中吞灭他们，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。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，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，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，他们想出计谋却不能做成。你必使他们转背逃跑，向他们的脸搭箭在弦。耶和华，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，这样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能。第二十一篇完。第二十二篇，大卫的诗交与灵长，调用朝露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，不听我哀哼的言语？我的神啊，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，夜间呼求并不助声。但你是圣洁的，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。我们的祖宗倚靠你，他们倚靠你，你便解救他们。他们哀求你，便蒙解救。他们倚靠你，就不羞愧。但我是虫，不是人，被众人羞辱，被百姓藐视。凡看见我的，都嗤笑我。他们撇嘴摇头说，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，耶和华可以救他吧，耶和华既喜悦他，可以搭救他吧。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，我在母怀里，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。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，从我母亲生我，你就是我的神。求你不要远离我，因为急难临近了，没有人帮助我，有许多公牛围绕我，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。 他们向我张口，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。我如水被倒出来，我的骨头都脱了节，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，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，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。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，犬类围着我，恶党环绕我，他们扎了我的手，我的脚，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。他们瞪着眼看我，他们分我的外衣，为我的里衣拈阄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不要远离我，我的救主啊，求你快来帮助我，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，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，救我脱离狮子的口。你已经应允我，使我脱离野牛的脚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赞美你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，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，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，因为他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，也没有向他掩面。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，他就垂听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，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。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。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，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。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，他是管理万国的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，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，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，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，言明这事是他所行的。第22篇完。 此次录音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